线是封闭，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接近东隧出口。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喺土瓜湾嘅码头涌道，因为水管急收咧，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木厂街一段嘅慢线系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 P C 施俊卿。 联络明知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啊 ，PC。 早晨啊， 早晨，好多地方都要安心出行啦。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咁啊，所以啲长者如果嗰啲智能手机未搞好嗰啲咧，啲做仔做女嗰啲帮帮手啦。咁啊，因为佢哋入街市啊，或者去戏院睇场戏啊， 饮个茶， 全部都安心出行啊吓。咁啊，即系大家做啲孝顺仔女，即系买个部新手机俾阿爸妈啦。咁呢个都系紧要嘅，帮佢。即係 download 曬嗰啲 app 啊嚇，冇淨係。 尤其是嚟緊又冬至啦，咁所以大家出去食飯嘅時候都係需要呢個 apps 㗎。 咁啊，除咗你話即係 download 呢個安心出行之外咧，咁啊疫苗睇下唔知幾時啊，有啲朋友打咗兩針啊，幾時打埋個加強劑啦，即係第三針咁樣啦。 同埋健康碼喎，健康碼你 download 咗未啊？ 有啦， 掂啊， 輕鬆入樽啦， 梗係需要啦呢個。 隨時準備走啦 嘛，我哋隨時將個節目喺大灣區，大灣區錄啊， 有幾時走啊 ？download 定之後咧走，真係呢個都係緊要。 喂，所以疫苗而家真係好重要喎。國內咧啱啱喺深圳啊，就開咗一個叫國際疫苗創新中心。 系 啊， 我嚟做咩噶？ 类型嘅一啲疫苗嘅研究啦、高峰会啦，都喺嗰度进行。 疫苗嘅研究咧，其实大家都知道有好多种唔同牌子嘅疫苗啦，咁啊唔逐一去讲啦。有啲就算大家标榜系外国嘅，其实都系中资机构有份研发嘅，系咪先？即系香港上市嘅，咁所以大家即系 check， 我又觉得唔系牌子定输赢，或者打边种有边种咁样，即系你因应翻自己的健康情况咁去打，问翻啲专业嘅医生。咁我同 PC 都唔係醫療界嘅專業人士啦，咁所以即係你諮詢翻啲專業嘅意見，就會知道更加多。不過安心出行嗰個 app 咧，其實都應用上邊，我都幾建議大家將個針卡咧都叫做 加埋入去 啊。係啦，呢個都係好 practical 啊，即係應用層面上邊需要做嘅一樣嘢嚟。因為你其實我自己參加好多唔同嘅活動咧，都需要去睇你針卡嘅。嗱，我舉個例子啊，譬如依家未有。唔同嘅表列處所嘅，有一啲譬如我要做婚宴，我要做 annual dinner 咁樣，即係做 MC， 咁可能個主辦機構咧都已經會問咗，喂阿歐你打齊針未啊？咁佢問咗，咁我咪通常你會打齊啦咁樣。咁咧喺門口嘅位置，除咗掃安心出行之外咧，其實啲酒店即係場地工作人員佢都會要你掃針卡。 我上次去咗個 event 都要。 係啊，咁又 嗱，唔同情況唔同嘅。我首先講，我亦都唔係好了解究竟啊，係咪六個人一台唔使，十二個人又要嗱呢啲 regulation 嘅嘢，你唔好問我啦。我負責打份工嘅啫，我又去做完個 event 就走啊。總之我就齊曬嘅嗰啲針卡啊、安心出行啊、K Class 成嗰啲。但係調翻轉頭就原來有啲場地或者有啲工作都真係需要你有打咗注射咗呢個疫苗咁先可以開到工咯。 同埋有部分嘅唔同嘅活動咧，有唔同嘅要求嘅，可能有部分嘅活動尤其是我哋呢类型咧做表演艺术嘅咧，好似除咗你要打咗两针之外咧，仲要有72小时嘅一啲检测证明咧，先可以参与。 咁所以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大家举办活动以至咧接受邀请啊，去参与活动嘅时候咧，都要留意翻啊。咁啊，嚟紧即系一月就单车节啦。咁啊，十月十二号即系around 今个礼拜啊吓。咁啊，就系呢个渡海泳啦。咁啊，即系礼拜日啦，即系听日啦。嘅時間就會舉行呢個渡海泳咁啊，有個靚水啦，咁啊注意天氣改變啊，即係有陣時凍得滯， 涼咗好多啊，一早一晚，大家記住著翻件衫。 嗰啲健兒們咧就試曬嗰啲水試嗰啲先 ，water test 先㗎啦，咁啊應該唔係叫 water test 嘅，咁啊總之水試啦，咁啊總之。个个都系搞得掂嘅，咁先游呢个渡海泳嘅。咁我哋呢啲凡夫俗子啊，游下干水好过啦吓。咁啊 ，OK， 咁啊，请接住嚟嘅嘉宾同我哋讲下啲踩单车嘅嘢啊。点样踩呢个港珠澳大桥咧？佢都有啲心得。佢系咧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啊，仇多明教练。 湾区生活一小时。 喂 ，PC 继续踩单车好嘛？ 好啊，好， 好咁啊，请嚟咧前香港代表队啊，单车运动员啦，仇多明教练啦，仇多教练你好，早晨， 大家早晨啦， 系啊，嗱，礼拜六出车未啊？去唔去乌蛟藤走一转先啊？定去鹿颈啊？依家兴踩边度噶？我想问。 而家鹿頸都仲係大熱嘅，咁啊鹿頸啊青山公路嘅青龍頭段啊，同埋欣澳咧都係單車聖地嚟。 係啊， 欣澳就唔止係單車聖地啦， 係啊係啊，仲係 camping嘅聖地係 嘛？喂，但我想話咧，大家踩單車真係唔好踩咁快啊！有陣時咧，有啲阿 Sir 都喺旁邊睇住你，可能單車你都超速噶，即係呢個都係要留意嘅一樣嘢啊嚇，留一留神。咁啊請仇多教練嚟，當然香港單車節就一段就踩呢個港珠澳大橋啦。咁上一集咧。我都讲咗好多啦，啊，究竟喺个应用上或者即系风景上可以点踩点睇啦？咁嗱，暂时我哋唔可以用自行车，即系用单车啦，踩翻大陆系唔得嘅，系啦。但系有冇咁嘅一天咧？开翻关会唔会咁咧？嗱，呢啲都有一啲想法，因为我知道旅发局方面咧，其实就好期待做呢个湾区嘅香港单车节嘅。咁点样可以踩到边皮都好啊，踩到罗湖商业城都好啊？即系嗱，呢个打个譬如啫。咁但系实际上喺大陸咧，我冇踩過單車，你有冇踩過單車？ 我有啊， 就係嗰啲共享單車， 係啊，好方便啊， 係咪啊？ 係個凳咗少少咯， 係凳咗少少， 係因為個轆唔係氣壓嚟噶嘛。 哦，同埋你揾啲靚啲嘅單車又難啲，有陣時佢哋有某啲嘅共享單車就真係一劈嘢， 但 係 真係好方便啊！同埋國內嗰個單車可能條路闊啊， 係， 所以我就覺得特別容易踩嘅。 嗱，呢個又係牽涉城市規劃啦，即係因為人哋可能有啲新嘅城鎮佢發展嘅時候已經有幾條道路啦。咁我都講啦，汽車道路都有慢線、快線、中慢線，即係有四五條線。你香港你就有得慢線同快線嘅，你唔使講咁多。尤其是即係早兩日我都講啦，話西貢嗰條路永遠都係道路擴闊工程，擴闊咗一個世紀都未搞得掂，即係依家得翻單程路，都唔好講話快線、慢線、乜線、乜線啦。咁但係更加遑論單車線啦。咁依家政府好流行推嗰、那個喺馬鞍山踩到屯門，咁我自己都真踩過一次。 遲啲唔係屯門㗎啦，係馬鞍山踩荃灣。 马鞍山踩荃湾系咪啊？踩屯门， 屯门段到荃湾段系迟啲会开通噶嘛？ 系咪啊？ 系啊， 全程70几嘛？ 希望尽快博通啦，系啊，十年内， 应该好快、啊，听说话。 希望系咯、 啊， 因为其实中间好似青山公路有几个路段咧，其实系棘走嘅。如果佢哋解决到嗰啲问题咧，咁就会应该好快。 系啊，因为过程之中可能真系要起翻条桥，但系起翻条桥咧，大家单车嘅朋友就系、是，我又落车啊，将架单车又托上去架 lift 嗰度，架 lift 嗰度咧又要转换过去隔篱先行得到。咁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咯。我又先问一下仇多教练啦，你有冇踩呢个屯门去呢个马鞍山嗰条路咧？ 有啊，踩过几次。 系啊， 我通常由马鞍山踩去屯门。 系啊，感觉如何？都是上去排队过那个位置，棘棘地， 感觉上就是着 波鞋好过着单车鞋嘅。 哦，即系唔好落洛踏， 系啊，唔好扣住，因为真系行路比较多。如果用洛踏嘅话，行多两嘢，嗰个胶都行烂埋。 喂，呢个好实在喎、啊，呢件事。 系因为我哋譬如踩 road bike 咧，会着洛鞋啦，啊、即系你知就知，唔知你当保员啦。咁总之你会嗒嗒声啦，总之只脚，咁你嗒得多咧会磨蚀噶嘛。 系啊，那个扣系胶做嘅，所以用得行得多咧，嗰个胶就会蚀咗就扣唔到噶啦。咁所以我就建议，如果踩郊游式咁踩屯门去马鞍山咧，就建议着波鞋。 系啦系啦，我好好嘅呢个小贴士啦，即系由一个 小百科啊呢个 前香港单车运动员同你讲，咁希望有关方面都可以优化啲啦，改善啲啦，用啲字眼可能会好一啲啦吓，咁样即系嚟紧再扩展新嘅道路嗰度，可能都可以谂谂。嗱，我问一下教练啦，譬如你话翻去大陆集训，你做运动员年代都有啦。喂，你觉得内地方面其实系咪啲单车道路都颇为完善，尤其是一线城市咧？ 都几一线城市反而就 繁忙啲， 繁忙好繁忙啊！反而就系啲二三线嘅城市咧，咁佢俾你踩马路咧，就可能开心啲。 香港队通常集训喺边度 度啊？通常都系昆明、晴空嗰、那个家，基本上就系香港队第二个家嚟噶啦。 系，即系昆明系嘛？ 系啊，昆明晴空嘅训练基地。 哦， 系啊，咁嗰度系亚高原级啦，咁啊大约1900米度，咁就几适合我哋单车训练。咁啊练好呢个心肺，咁就再去踩有氧嘅比赛，咁啊几理想。 但你哋面对嗰个海拔？会不会需要做一些 training 啊？ 通常要适应的，但是香港队已经适应到惯晒嘅，咁、经常上到去，基本上 预约轻松啦，仲食红景天唔会噶啦，咁样系咪？高原仲食呢啲即系中药，唔使咁即我打个比喻啫，因为即系自己去西藏嘅时候都要食，即系话含氧量高啲啊嘛，声称咁样。 咁其实如果講中國的單車訓練和它郊遊式的市民享受踩單車呢，它分得幾開的，真的公路單車訓練呢，它就真的在條馬路上的，市民式郊遊的呢就會在回到單車徑，都幾理想的。 講到這裡真的要問一下，我們現在一直講緊產業化發展、甚至講緊精英化和普及化啦，喂，如果香港現在講緊個普及化和那個精英化又是怎樣處理呢？ 其實而家現役嘅香港隊咧，普遍都係由青訓啦，或者啲明日之星嗰度一級一級咁上嚟嘅。咁而家新多咗個機制就係外卡，咁喺本地賽裏面咧贏到有成績啦，譬如前幾名嘅，咁就會去做測試，測試好啦，咁就會進入呢個預備班，咁啊練一排 OK 啦，咁就會入港隊。咁其實而家港隊個人咧，慢慢咁開始闊緊嘅，希望普及量越嚟越大，咁越嚟越多人去投入呢個產業。咁我哋李慧思啊，咁就有機會有接班人啦。咁話唔定有黃金寶嘅接班人都唔定嘅。 哇，咁啊好啊，男仔女仔咧都喺單車上邊咧取得 好 嘅 成績 啊！呢、這個都我覺得係香港人樂見嘅。咁尤其是頭先講啦，話呢兩年冇得飛，大家都投資好裝備啦，即係買好多單車啦。咁你買翻嚟擺嘅啫，好多時候都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可以踩得好啲，咁當然又去翻個本源嘅問題，就係你學好啲技術先，體能你 OK， 可能好爆得噶啦，係咪啊？特別啲後生仔係咪先？輕鬆同你炒 血氣方剛 踩70K 啦，係咪先？即係輕鬆入樽啦。不過即係有冇禮貌，第二就係有冇技巧咁樣。咁呢啲都係要留意啦。 慢慢去培養啦。咁其實香港嘅單車文化其實都算。OK 嘅，但係仲有改善嘅空間。 咁佢同國內嘅單車文化嘅比較又係點樣？ 國內咧其實個水準比較高嘅，咁如果有機會即係通翻關咧，香港嘅無論業餘或者精英嘅運動員咧，可以上去多啲嘅比較 流， 咁其實係好事嚟。咁希望快啲通關啦。咁一嚟上面啲獎金豐富啲，我哋香港比賽啲本地賽獎金咧，嚟嚟去去都纏繞緊喺200蚊嘅範圍，都好似好多個十年啦。咁去到大陸嘅可能已經有2-3萬嘅人民幣咁樣，咁啊會爭好遠，咁個競爭又會激烈啲咁樣。 係啊，咁呢啲就好即係。做運動員， 我淨係喺度諗緊80000蚊嘅單車，但個獎金得200蚊嘅話，那個比例好似有啲唔係好合， 所以咪要 咁嘅， 佢咪要教單車咯，所以咪要揾教練學單車咯，你要幫補一下教練嘅生計都好。我記得我認識仇島教練就係當年林超賢導演嘅一部破風嘅電影啦，咁啊，即係仇島教練都做咗一個顧問嘅形式，咁都將個單車運動全國化咁樣推廣啦。咁其實中國都好適合踩單車嘅地方嚟嘅。 定呢個不爭㗎啦。咁即係只不過舊時可能踩嗰啲鳳咩牌嗰啲傳統 typical 嗰啲單車，而家可能係踩。 咁單車其實如果中國自己有冇一啲特別嘅研發呢？ 其實他哋做了很多研發嘅，尤其是中國的單車隊咧，佢哋嘅科研咧個發展咧，其實追得好近啊！其實香港的發展其實做得很好嘅。咁其實大家因為可能本身佢哋有啲廠房去生產單車咯。咁如果將來香港，因為香港嘅技術其實尤其是體院嗰個科研嘅技術咧，幾領先嘅。如果可以配合到嘅話咧，可能係一個理想嘅產業化嚟嘅。 係咁啊，可以。 尤其是好似李慧思件衫咁啦。 係啊，咁啊都係即係我哋啲好朋友製作啦，嗰件衫。 係風動製作。 風動製作，喂！你而家真係唔講得少㗎。嗰啲係咪咩艇？即系包贴生物科技啊，研发嘅一啲产物嚟噶，即系我同你着咗咧就唔会踩得快啲嘅，但系着喺李慧思身上咧就会踩得快。 唔系嘅，我哋大家着咗咧件事都型啲啊，包到我哋个人个体型咧都靓仔咗， 系啊，成个 Fantastic Four 咁样啊，神奇四合咁样啊， 神奇过佢哋添啊，我哋 可能 Superhero 啊，咁啊一连两集咧，请你十多教练咧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单车礼仪啦，以至即系嚟紧单车节啊，即系踩呢个港珠澳大桥嘅一啲 tips 啦，咁同埋。佢喺內地集訓嘅一啲經驗啦，咁希望都即係透過大電波咧，俾大家感受一啲單車氣氛啦。咁啊，天氣好，踩單車都係開心嘅。多謝十多教練， 多謝十多教練， 多謝兩位。 着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伤，问自己为什么一口气冲向他方，但我不想要答复，我早知遇到风浪，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此刻感觉风一阵，包留下了彼此挂念，还会记得到明天，共过患难的今天都天各一方，但你今天身在哪方，无法绘制图上有什么奉献，无悔有天各自谈花，看一出纪录片，流泪微笑，明日才公演。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生生不断。 try, I am alive. 一路或许惊心，一路或许安稳，感动是一起走过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美国财政部宣布将人工智能软件公司商汤集团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内，制裁令将会影响公司的供应链，美国投资者亦都将会被禁止投资有关公司。美国财政部说，商汤拥有监控技术，开发能够识别种族的人脸辨识系统，专门识别维吾尔族裔。另外，美国政府亦都宣布制裁十几名来自中国、缅甸、北韩和孟加拉的人士，当中包括在2018年至今年间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的雪克莱提扎克尔，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代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美方认为两人在新疆主政期间，当地有超过100万名的维吾尔人和穆斯林遭到关押。中国外交部日前回应涉疆问题的时候说，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完全是恶毒的造谣。美国目前有22个州录得 Omicron 变种病毒，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初步研究过43名确诊患者，34人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当中14人更加接种了加强剂，反映新冠疫苗对高度传播的 Omicron 保护能力较低。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认为，初步数据显示接种加强剂可以加强抗击这种变种病毒。另外，大多数患者的病征包括咳嗽、流鼻水和疲倦等轻微症状，其中一人住院两日，没有死亡个案。其他较少报告的症状包括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和丧失嗅觉等，但从感染到出现更严重的症状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而接种过疫苗的人士和新冠康复者症状会较轻。另一方面，美国首名确诊感染 Omicron 的患者早在11月15号已经出现病征，较原先所公布的早，患者曾经去过南非并完成接种疫苗。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电话，白宫表示两人讨论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紧张局势升级的问题，以及致力令新型肺炎疫情结束、应对气候变化等议题。拜登在 Twitter 说，在通话中祝贺索尔茨就任总理的职位。索尔茨早前说，对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地区集结兵力的做法深表关切，声明欧洲多国需要坚定并明确表明欧洲边界不可侵犯。内地过去一日新增8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1宗本土病例中，患者分别在浙江、内蒙古和云南确诊，单日有20宗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的病例，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个案。内地至今一共有99604人染病，4636人死亡，近93700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间温暖，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而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只系隧道入口一带比较车多。 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因为有工程，现在近显利中学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一带的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接近东隧出口，就是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去中环方向，近显利中学一段慢线封闭，龙尾东隧出口。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近大涌口路一段流回方向都是车多，现在去西贡的车龙比较长，龙尾近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龙的龙尾就在北港。提提大家，在元朗的大堂因为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七点钟，介乎避雨亭至到大堂山道停车场的一段大堂山道是会间歇性封闭的，港铁巴士 K66A 号线就会加强服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八三零呈现《大江大河二》。 之前程爸爸就托宋运辉帮程千里调职，但当宋运辉打俾程爸爸嘅时候，程爸爸又拒绝。咁究竟发生咩事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大家好，我是何锦华。当年在二台，我负责电影节目，通常的记者会呢在下午三点左右举行，而我的节目演艺全真就在五点半播出，每日赶住将当日的娱乐消息带给大家，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现在二台的电影节目就要数到二台院线。 喂阿涉，能够在华女何锦华手上接棒主持电影节目，我和迪斯一定奋身努力做好二台院线。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十二月十九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九十席，将会选出二十名地区直选议员、三十名功能界别议员和四十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一分钟文化之旅。PC 施俊卿。 香港国际工业出品展销会，简称工展会，是香港工业产品的大型展销会，于1938年创办。创办的目的是宣扬香港制造的工业产品，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和拓展对外的贸易。工展会每届会举行工展小姐选举，可以说是香港选美活动的始祖。而第一届的工展会是1938年香港中环圣保罗书院举行国科展览会。1957年工展会首次使用橱窗摆放的产品，并以港人用港货作为大会的口号。而今年工展会的主题为魅力光影耀工展，有九个主题展区，包括食物饮料、厨具家电、美容、保健产品和服饰精品。大会亦会联同各参展商在线上线下推出超过400项破底价的购物优惠，每日还会有抽奖和不同类型的节目表演，当然不少得选出今届的工展小姐啦。 三家对立步行，为悭价要等到减价，手袋西装也给我无限快感。愿你将税单好似就到期，怎算好逐个月缴交卡数未了期，为悭价要等到减价，踏入秋季苦叫痛。 生活一小时。 喂阿欧， 维园有个大型活动 啊，这个我每年都会去一去的，不过头嗰两日我就不去逼的了，同埋我不想跟人哋抢那些一蚊一只鲍鱼那些。 喂，今年是第55周年， 哦，一定啦。 喂，佢有几个新的一些 program 咧，即系佢有个叫做如果你身份证是有55连续两个55嘅字咧，你会可能得到一啲小礼物噶。 系咪？我等我睇下自己有冇先。 跟住都未够。如果你5月5号嗱，我哋都系5月啦，睇下咁啱有冇撞中。我就啱啱撑一日。 哎呀， 5月5号咧，咁都会有呢份小礼物嘅。 我得一个五字咋，原来身份证号码咁唔得啦。 系啊， 有两个五字先啦，算啦。 系啊，或者嗱，呢个就大家容易啲啊。 系 55岁， 55岁， 唔使今年55岁， 我哋都唔得啦， 我哋都唔得啦， 系啊。你好难一晚长大嘅， 冇错。 不过唔紧要，呢啲优惠嘅嘢咧，都系留翻俾有需要嘅人。咁啊，长者们，大家记得咧，即系去公选会买嘢嘅时候，无论买电器或者买你哋嗰啲深融海味，系平嘅系抵嘅，千祈唔好跑一开始。见过好多年都系咁噶啦，你跑咧因小失大，大家咧碰碰撞撞咧，你啲阿公阿婆唔够啲后生仔。即係搶位㗎啦，即係嗰啲搶開籃板㗎嘛，係咪先打開籃球踢開波嘅咁樣，咁所以即係買到平就好啦，但係買唔到都唔使過分失望。大家講真都係買嚟食啫，呢個我都好想即係藉住大電波同翻啲即係唔同界別嘅朋友仔講，嗱呢啲咧就純粹商人嘅招來嚟嘅啫，一蚊一隻鮑魚又好，10蚊一隻鮑魚又好，點都好啦。其實你買完翻去。是不是又即刻食啊？你是不是真的咁中意食鲍鱼啊？是抵的，但你不吃鲍鱼有其他嘢食的嘛？你吃鱼蛋都得。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呢，很弹口的鱼蛋呢，啲质地呢都可以打到好像鲍鱼咁嘅质地。我不是叫大家不好食，但有时候 你過分強求咧，未必係好事。嗱，有啲公公婆婆哇碰碰撞撞跌倒，咁為乜咧？即係你就係為咗排隊或者買啲哇好貴嗰啲花膠啊，剩咁樣食咗補唔翻啊，正所謂。 同埋今年咧，公展會咧最特別嘅地方咧，佢有分線上同線下咧同步舉行， 哦、即係可以上網撳嘢係咪啊？ 係啦，佢有400多款，如果冇睇錯嘅，應該400多款嘅優惠咧會出現嘅喎、 嗯，哦，咁幾好喎、啊，咁大家自己留意翻啦。其實呢啲大型嘅銷售啊，過往就好多嘅，但係依家疫情嘅緣故，咁好啊好在，即係譬如公展會就應該喺維園個 open area 嗰度啦，咁啊相對就大家覺得空氣流通啲啦、嗯。我淨係可以咁樣講，嗱我唔敢講會唔會咩咩確診啊，會唔會成？嗱我當然希望啊冇事冇幹嘅，成個 event 出嚟就，但係調翻轉頭，你有時室內咧你係驚嘅，因為譬如會展有陣時搞啲 event 啦，佢都有個人流限制嘅。你話如果唔係，大家一定會有嗰啲咩夏日美食節啊、冬日美食節啊、就咁美食節啊，咁嗰陣時咪爆曬人嘅。即係你舊時即係譬如話冇疫情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哇排隊排得好緊要嘅。咁但係你要留意翻，譬如依家嗰、那個叫做搞呢啲公展會，就盡量揾啲人流，就算要多都係揾啲空曠啲嘅地方去做咯。係 啊， 係啊，你屋企人會唔會興去公展會買嘢啊？通常買咩？ 比較少。 係你會唔會坐熱鬧啊？咁樣嚇？ 行個圈啦，即係晏晝咧冇乜人行個圈， 觀察下 嘅， 多行 冇錯， 多行花市嘅 rehearsal 係啦係啦，所以今次我都覺得係行花市嘅 rehearsal 嚟嘅，因為講緊你個疫情防控啊等等嘅嘢，其實都會變成下次花市咧要舉行嘅時候嗰、那個情況究竟點樣去控制啊？ 好似上年即係講緊上一個農曆新年咧，那個花市都係繼續 keep on 有噶嘛，不過就少咗啲地方， 淨 係 得花咯， 係淨係得花咯，即係冇濕貨市場。 聽說今次都係嘅， 係咪啊？ 系啊， 哦，听说今次都系，即系可能大家咁啊，花市应该买花嘅， 系啊， 咁你买吸尘机啊，唔应该去花市啦，去翻公展会。 喂，但系以前咧，公展会我觉得最有趣嘅系咩咧？就系有好多香港自己新兴或者自己去研发嘅一啲小产品啦，会喺公展会里面去卖啊，或者去睇下。 嗯，咁啊，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系啊，咁啊，同屋企人轻松过下周末都系正嘅，咁样咁啊，转个头咧，再同大家讲下咧。呢、这個國家方面一啲新嘅啲規劃或者新嘅啲方向啦，從而咧即係唔止揾到啲投資機遇喎，揾到啲生活嘅新態度喎。咁點樣可以揾得到呢？轉個頭再同大家傾下。 我知我知，腦裡空間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对耳膜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怎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可以讲下呢一个关于咧，呢个中央政治局咧就定调咗2022年啦，即系前瞻下年2022年啦吓，经济咧发展嘅七大重点。咁我哋呢啲做开投资咧，梗系要望住啲发展重点嚟睇下有冇啲投资嘅领域啦。咁啊，三大战略咧入边咧都好重要咁样提到个内需消费。嗱，内需消费咧，即系如果喺股份板塊嗰度講咧就有排講啦，不過先問 PC 先啦。其實即係過往一年啦，咁啊都有譬如新疆棉事件發酵啦，咁啊大家即係好多中國嘅國民咧都擁戴翻一啲本土嘅牌子啦，或者本國嘅牌子啦，咁樣講啊最合何車啦。你有冇都用下啲國牌噶？我想問下。 我有噶， 係三富藝物嗰啲係嘛？ 係啊。 喂，不過有啲就真係越嚟越成功嘅，啲嗰啲都不得不讚，即係唔係講話 有啲品牌直情喺國內度生產咗啦，即係。自家品牌之后去咗外国，再由外国返嚟 喎。係啊，一定会啦。头先我哋譬如工展会讲嘅家电啦、其实某啲牌子其实已经用咗十几二十个 brand 呢喺欧洲嗰度行销啦，係有好成功嘅成果，特别系嗰啲小家电啊，风筒啊，嗰啲咩豆浆机啊，嗰啲咩养生机咁样。即係外国人都觉得好 impress 㗎嘛，嗰一样嘢就係话哇，点解你几百蚊就可以生产到咁即係高质量嘅啲电器呢？咁嗱，家电系一个项目啦。头先讲到衣着呢，其实过往嗰一年其实系奥运年啦，大家都知道。咁奥运年就有啲国牌就抬头啦，咁佢你睇佢股价都行得好靓下㗎啦。咁但除咗股价以外，我真係好想讲其实佢哋都冲出咗国际嘅，即係譬如行巴黎时装周啊，或者行緊一啲唔同嘅一啲fashion week 啊，咁样都会见到有国家嘅牌子会见到，特别一啲体育用品品牌啦，咁啊啲质量都应该系合乎国际嘅认证，同埋起码你唔会话着咗件衫话喂又会有致癌物质，或者着完之后又话点点点咁，即系依家已经真系冇咗嗰啲比较质劣啊劣质嘅一啲衣服咁样咯。咁呢个系好明显睇到个内需带动而令到间公司赚到钱，赚到钱咪再做啲高质嘅产品出嚟，跟住咪飞升国际咯。通常都系咁样嘅玩法。 同埋佢对一啲服装啊，或者我哋而家讲紧服装啦、鞋啊等等嘅研发都系多咗好多。 系啊，有自己嘅實驗室去做。今次咁譬如科學喺體育應用嘅一啲研發，除咗喺物料喺運動員嗰度，梗係用到最專業、最國家級啦。咁亦都有啲國家嘅機密啦。即係點解要用呢啲物料？你估我同你著嗰件風褸又會用嗰啲物料咩？不過喺佢哋研發嘅過程入邊，從來都係咁噶啦。每個國家都係咁嘅，有啲係軍用嘅，有啲係民用嘅。咁民用嗰啲，即係隨住個技術含量嘅提高。佢軍用嘅嘢 發展㗎啦， 係啦，軍用嘅嘢再勁抽啲，咁咪將以前可能五年前嘅軍用嘢咪俾你民用咯， 冇錯， 即係每件事都係咁樣發生㗎。咁所以即係喺個物料上或者喺個衣飾上都有好大進步。 最明顯就係電腦啦，係 啊，咁呢啲都係可以睇睇嘅嘢啦。咁有七大嘅發展方向啦，咁抽少少嚟同大家讀一讀啦。咁包括就係、即係內需入面啦，咁另外就係、要推呢個保障性嘅住房設施啦。咁因為即係始終喺內地方面，喂，大家要有屋住都係緊要。 要噶咁樣。咁啊，調翻轉頭仲有一個咧，就係增強呢個發展嘅動力啦。咁啊，有啲戰略嘅地方就要做得好啲，譬如灣區一定係戰略入邊啦。咁啊，所以又可以睇下咁推呢個基本嘅養老保險啊，全國嘅統籌啦。咁啊，希望下年都可以令到即係國民有多啲嘅保障啦。 係啊，我覺得佢最好咧，第七點就係講咧社會政策，即係如何講緊由生育啦到養老咧，都可以達到一個新嘅制度， 即係喺個頭頭裏面，係喺個頭頭嗰度同個尾尾嗰度，係 啦，做翻一個真實嘅保障，可以令到大家安居樂業啊嘛。 係咁啊，頭先再可以多講少少內需方面啦，其實都係俾大家消閒多啲嘅，即係除咗推啲運動，咁你睇場戲都得啩，咁你飲支啤酒都得啩，咁所以即係內地咧都好流行嗰啲小酒館咁樣嗱，即係頭先講嗰啲即係比較叫做政策式嗰啲，我哋可以擺低啦，講啲生活啲，進入翻去。譬如頭先講嗰啲小酒館咧，我成日都話內地好盛行。即係香港咧，一聽到落酒吧咧，或者一落嗰啲夜店咧，就係蹦支蹦支啲音樂啊，或者大家都覺得快啲啊咁樣。但其實咧，內地嘅文化咧，嗰啲小酒館咧，就真係喺啲 open area 嗰度地攤式咁樣，之後嚟買支啤酒，跟住一個烤羊串咁樣，或者烤羊腿，咁你咪食下羊肉啊，飲下啤酒啊。好光猛嘅，就唔係俾大家我嚟即係叫做識下，即係其實係大家朋友傾偈嘅啫，識女仔都識唔到，我夠膽講啊！即係朋友之間相聚下， 見到 咧， 即係可能我最近呢段時間都係睇到網上面嘅一啲大家喺國內嘅生活係點樣啦。喂，佢哋而家玩緊一啲遊戲，就係可能夜晚凌晨三點先開嘅啲鋪頭，開到第二朝十點，即係大家就會因為呢樣嘢呢個時間，然之後去食嗰個鋪頭嘅嘢咯。 哦，即係食店嚟嘅， 食店嚟嘅， 即係。唔係夜店嚟嘅，係 食店 嚟 嘅，即係都係食嗰啲串燒啊嗰啲， 或者温體牛咯，即係呢啲都係內地比較流行啲，即係因為佢哋唔知湯牛係要一個時間嘅，咁總之即係叫做 有一定嘅宣傳手法啦， 係啦，又變咗宣傳手法，要夜晚黑凌晨三四點你要開架車去食嘅，咁食完之後咧七點幾八點咧你就飽飽，跟住就補眠嘅翻去屋企咁樣，即係都有啲食店係咁樣咯，或者食肆係咁樣啦，咁呢啲留待開翻關。 我等你在香港开一间嘛， 我不开了，做飲食生意真的很困难的，我都是做回电台好一点樣。好了，听日歌啦，今个早上非常多谢 PC 跟我一起做节目，好礼拜再带一些文化领域的东西跟我们讲一下些可能是艺术啊、陶瓷啊那个领域的一些东西又怎样接连到湾区呢，唔该晒 PC， 下个礼拜再跟你谈， 拜 拜。 Bye bye。 识你，将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易啊！想要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是要抽离。常地唱。